行重新出發。 D100還聲於民。 D100向中國發出民間外遊警示，由於上海、南京等地有不少 H7N9 確診個案。D100 4月3號對中國江蘇省、中國浙江省以及中國上海市發出紅色民間外遊警示。D100 提醒聽眾，如非必要不應前赴當地，亦對中國其餘省市發出黃色民間外遊警示。D100 提醒聽眾留意疫情，提高警惕。市民可登入 D100 Facebook 了解相關資訊。 万众瞩目，声震全球，最强组合。 Buckle up with Paul Simonman and Louisa Tam。 主持谭雁同司马文。 Calling to speak the truth and hear the truth。 嘉宾主持余若薇。 Audrey Yu。 刘慧卿。 Emily Lau。 毛孟静。 Claudia Mo。 风波的会英文版。 Teacup in the store。 Teacup in the store。 D 一百大同台，星期日上昼10:00 to 12:00。 Teacup in the store with Paul Simonman and Louisa Tam every Sunday 10 till noon。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风波里的晨会 D100 Sunday Digital We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法庭是首次在香港裁决了，是根据职工会条例46条，是工会可以进入一个工作的地点里面是进行和平斗策的，那我们这方面我们是成功的。 万一在香港在我们的家禽里面发现有 H7 的禽流感，或者其他譬如说 H5 的禽流感，我们是会按照一个已经标准的一个做法，局部扑杀或者全部扑杀家禽，并且是会停止内地进口的家禽。 政府或者任何一部门呢，其实准备一定有的，而家是讲一些未发生的事情，我相信是按不到实际的情况去话给大家听怎样处理，是要一定要看实际的情况。那当然我们会留意事态的发展。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早晨， 8:08。林伯你好。琴晚呢，我相信好多香港人呢都是一系抱喺电视，除咗睇片集，睇下新闻，特别嗰单小朋友7岁嘅女童啊，究竟有冇呢个 H7N9 啊呈阳定系阴性嘅反应？ 而家证明阴性嘅 系冇错，咁呢一个咧， 但都虽然有怀疑， 叫做舒一口气。不过咧，其实就我相信大家都唔会即系以为吓香港就可以独善其身，因为即系我哋一河之隔嘅国内咧，其实就虽然上海好似系远咗少少，就唔系广东省或者系深圳一带。不过我相信香港嘅人流啊，我哋净系每一日啊。即是在上海啊、江苏啊带来香港的，你看看飞机的航班的次数，即是我想数以十计啦，又不是即是十零班次，十单八单在江苏啊、南京啊、上海啊、安徽一带。咁我觉得呢，就即係大家就真係要明白啊呢、這个疫情嘅开展呢，其实 呢咁啊，当如果係内地嘅係官方嘅消息都话俾我知呢，已经有16宗係啊，咁啊同埋死亡人数增至6人嘅时候呢，咁我哋要特别要警醒啲。 嗱，每一 不过我哋要提醒我哋嘅係呢个係民间嘅係呢个係疫情啊，呢个系旅游警报嘅总司令咧，就系、是、郑老板啦，未起身， 犀利，起咗噶啦， 睇咗啊，咁啊，佢要快啲做嘢啦， 起身啦。 而家我见到Facebook 呢个咁嘅版面，全球警示变种 H7N9，截至4月5号， 公布确诊症增至14 发病6死个案 现在4月6号 16宗 应该要改 今天一开始我想跟大家重温一下我们在世界上一些比较令人担心的流感疫症的历史，因为今天我看到《申报社评》他用一个叫做《香港人打一场20天的抗疫战》为题。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定用20天，是不是21天之后疫症就可以完结呢？ SARS10年前，林伯，你有没有印象？ 其实我想我们都打了几个月，很多个月。 他用20天，他整个社评 我觉得角度是不错的，一开始呢 他就会讲出其实过去在历史上 特别是1918年至1919年这一年里面 西班牙流感的例子，每一次这些流感病症我们真的要重温人类流感的历史都是好的，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小小的过去的惨痛的经验，当然现在和 1919年相差很远，差不多百年了。这100年里面我们的人流，我们的世界地球村那种频密的交往，我相信只会如果一流感全球爆发的话，真的比起当年死得更多人。全球当年，林伯 看看你的記憶或者你的認知，1919年1918年全球你要多少人呢？不記得，估一百萬，很多人都一定不記得，一定知道，因為這些東西現在六十多億，現在中國13億，全球17億，你猜西班牙流感有多少人感染？全球17億。 几十万？10亿，多过一半人。即是我们直播室今天三个有两个感染了，如果以当时的严重性，你猜有多少人死了？几十万？2500万至4000万。这个当然你就会说，因为当时的资讯一定不会太过流通。 我认为可能比这个数目死得更多都不出奇。西班牙当时的流感疫情并非世界各地一同一时间爆发，这个跟现在最不同的地方，因为当时人流的交往不是频密，于是乎一月一个月地一路蔓延。 18年的3月在中国， 18年的4月在法国， 1918年的5月在西班牙， 6月去英国。 4月的时候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 所以去到1919年10月下旬来到台湾， 12月中旬就结束。 即是整年多这个疫情很得人害怕。 当然我记得去年10年前的SARS， 我印象中这些历史 当时又是有人说过的。我们讲这些，林伯，我觉得就希望让世人要明白，现在如果一个不觉意双轨拍门，即是大家例示讲句，即是你那个总指挥，我现在是建军，最喜欢用双轨拍门来形容，新沙士加上H7N9， 再加上随时大陆那只什么 N7H9，贴错打错字，你不要这样抽称。不是，一早起身，大家都要少少黑色幽默，你不知道还有没有新的品种会发生，洗牌效应，有很多病毒其实真的很得人害怕。《申报》就说， 我们不要掉以轻心，多抽查检验。 他是擺二十天我都不明白為什麼他擺二十天我都不明白是的你看這麼久我說這麼久我看到你一直在看你都不明白為什麼二十天呢他真的很奇怪地我希望他一方面用1918年西班牙流感來嚇一嚇我們提醒我們當年有一半世界的人感染了死的人有2000多萬至4000萬 我未有計算多少不知百分比多少都不低但是全球幾千萬人死了這些是很恐怖的歷史個案但是以現在來說當然他其中一點他講到這一類的流感就會隨著天氣當冬季來了春夏之交當夏季一熱 其實流感的病毒就會慢慢消失 03年71 你記得吧熱到媽媽都不認得 38度我們去遊行 那時候其實大家都不用戴口罩了已經差不多應該是1、2月開始去到4、5月左右就完結大概是4至5個月那都要整5、3、5個月的話都百多天了想吧是不是 何解他會用20天來形容打這場戰役呢? 流感的潛伏期平均是2天至4天最高是7天這屬於快速發作的病症變成疫症第二個星期至第三個星期是最高峰期他說快來快去在3至4個星期後多數的疫症就會自然停止 有沒有科學根據一來未必有醫學根據第二就算有他都可能計錯數實證他引述這些數目字實證他是講這樣講的這段我覺得才是他的內容最重要的訊息就是因此我們預測當年報紙的執筆人中國的禽流感病情將會下星期 到達高峰再本月底結束另外一個令我們如斯樂觀的理由就是因為這次中國政府的反應尚算迅速所以疫情應該不會大規模蔓延開去這句才是中心思想林伯你很明顯看到申報這類的社評它有一個 比較大的前提第一中國反應快反應快是不是呢我一個很大的問號第二他說高峰期會來了是不是呢是不是去到高峰期呢這個大家都完全對一些新的流感隨時還有新的沙士什麼叫高峰期 可能高處未算高所以有時我們寧願疑緊不疑鬆是不是用這樣的方向其實代表著好像我們特區政府一樣往往都好像怕令到你們香港人恐慌於是特意地刻意地有一種藥叫特敏福他真的想特別令到你們做阿福 你們就不用這麼害怕我真的不太明白這種心態其實一種病毒你不需要刻意地又不是你政府的錯你應該刻意地是要將疫情好像覺得沒什麼的你不用那麼擔心如果我是政府坦白說我就不會用這樣的態度不亢不卑地將疫情坦坦白白不需要 加多不需要減少我昨天我問你林伯劉少懷出來在上海回來見記者你覺得他最大的錯是什麼我問你跟他整個過程新聞發佈會我一看我知道這裡是死了這個政府一出來這樣的行徑我就覺得走回去 2003年的沙士是一模一樣完全沒有變過 從那次的經驗去學習。 你猜我在說什麼? 他沒有出一個真實情況，不過他去到怎麼拿真實情況? 第一是這樣，很簡單， 我的反應就是這樣。 他沒有戴口罩。 你去到上海， 你是去見那個其中已經是染了有這個病的病人去病房跟他見過面的，你在疫情的災區回來，就像四十五年、四十多年前在月球回來，我都要跟你隔離一下，經常做隔離工作。對不起，就算你做了隔離，你是很有，你是這樣說的， 我和你和他三個誰最有機會染疫症當然是他。如果他染疫症，你知道我們說話在麥克風噴，我試過幾次的記者，我真的不好意思，人越大口水控制不了，我試過幾次噴到前面的記者一身都是有幾點口水的水花。 我尷尬到不得了，因為你口水控制不到，你知道我現在都口水邊都有少許口水，所以每次我們的直播室要開完麥克風，真的要噴一下麥克風，真的要自己提醒自己。現在我們是要疫症災情戰役開始，大家真的要好笑，但這個政府竟然，你記得當年 楊永強出來開記者會，有很多人問他，或者去完剛剛開始經常說沒有社區爆發，去完威爾斯出來個個不戴口罩，已經被人罵過，你們都有罵過，我印象中立法會來到我們都吵，有沒有搞錯，你說你沒有爆發，但這個疫情很突然怕，現在個個好像懶沒事一樣，麻煩了，其實 其實最好真是大家都互相戴口罩，你記得當年有些人公幹是怎樣的，我意思就是說戴口罩的文化，你記得當年我們經常都說哪有這麼麻煩戴口罩，現在同樣雖然現在比10年前好一點，我覺得是少少，有些人如果有感冒開始懂戴口罩，但其實在這段時間你有沒有病都可能應該在公眾場所， 搭港鐵、巴士是應該戴口罩的，你覺得同不同意呢？我們是不是開麥克風應該戴口罩，不用口水，不過聲音不同了，以為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打劫 所以我們的同事就說當年有些超級市場是不准員工戴口罩原因是引起恐慌引起恐慌這四個字我覺得香港人是不應該再用這四個字來擺在自己的腦海裡面什麼叫做引起恐慌大哥這些叫防範於未然你記得啦恐慌公司都不准你不記得所以 我覺得劉少懷你問我他的新聞官又或者在未開記者會之前一定會想一下你應不應該戴口罩他一定說他的結論就是不需要因為無謂引起恐慌對不起我覺得你真的見過那個染有疫情疫症的人你對著記者那麼近口水飛來飛去 怎能夠這樣做呢所以我覺得我們的政府是沒有變過的仍然是用這種怕引起恐慌未有爆發於是乎就但你看到昨天高永文的樣子我又問問你你對他們的高官見傳媒的技巧你經常都被指點他們你覺得他昨天那種情緒你看他兩眼的神情 你覺不覺得他有什麼特別呢？高永文見記者的時候，我不特別，平常大班都說他經常水汪汪，反而我看到國內主管很流暢，很有把握，我覺得我自己覺得高永文，我想昨天他們政府內部開會一定會想想究竟用什麼層次 什麼官員出來開，他當然是其中一個，究竟應不應該有林鄭作為政務司司長，甚至有其他保安局在過境的部署，他一定有想過，最終政府認為高永文你一個人帶幾個技術官僚，就不要戴口罩了。 他應該要作為一個衛生局的主管，一個問責局長，他應該在政府內部要鼓吹我們不應該掉以輕心，我們雖然現在疫情未到，但是打這場仗就應該大家一起用最衛生、最有干勁地去打這場仗。現在人家跟你說抽查多幾個，度一度他體溫，這個當然抽查體溫，度多幾個，這個當然是要做，甚至有需要的話 完全是禁絕所有的家禽、冰鮮肉等來內地的香港 甚至有情況去到最嚴重的就是封關 03年沒有做到 但03年我們強烈要求立法會我都記得的 有段時間根本就是你還不封 那時候的自由行和現在 當時沒有自由行，2003年之後是有自由行的，但是當時的內地遊客來香港比現在簡直天淵之別，你說現在這場仗是否難打很多呢？我們不可以阻人家來， 但是我們可以告訴自己我要去不去，你今天看報紙就說華東旅行團近零報名， 這就是我們香港人認識得石身的人，你說這件事提醒我，剛才聽到觀台其中有一個報道，同事幫忙找一找，我不知道哪份報紙，不知道你今天看報紙看什麼，有間小學關愛基金贊助去上海四日團如期出發，校長說 哇，大哥你都給校長來的，我做家長我多大，我就留在香港，家長15、16，因為家長我不知道為什麼關愛基金贊助，但每個家長要給4000元，我又覺得真是奇怪，你一方面就說贊助，不是，上海要多貴，有人贊助你還要給4000元一個，比完現在的家長就15、16，校長說去吧，你不是，你的子女 不是连4000元都不值，你这样搏，这是什么学校，真的要找到同事找找这间学校跟校长谈谈，因为他们现在未是最决定，我觉得我们应该真的喝住他，好吗？1831138，我们新闻之后大家随时都可以打来跟我们谈谈这个疫情。 D100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 由谢永森报道新闻。 內地至今有16宗 H7N9禽流感確診病例， 6人死亡。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 如果香港的家禽發現 H7病毒， 會即時暫停活禽入口， 以及局部或者全面撲殺， 同時亦需要停屎和大清洗。 高永文表示，现时华东出现的 H7N9 疫情，相信患者是透过不同途径接触家禽受到感染，情况同97年爆发的 H5N1 禽流感相似，但是目前没有出现大量家禽死亡，亦都未有证据有人传人，但是预期未来将会继续出现新病例。由上海返港后出现流感症状的7岁女童，她的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 H7 病毒呈阴性反应。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这名女童上个月23号至前日曾经同家人到上海、江苏和湖南，之后发烧和喉咙痛，到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求医，正在隔离病房治疗。她的情况稳定，发言人提醒医生向卫生防护中心呈报任何怀疑个案。至于抵港旅客，特别由上海、安徽、江苏和浙江来港的旅客，若果出现发烧或者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立即佩戴口罩和求医，并向医生报告外游记录。北韩呼吁在平壤的外国使馆人员撤离，表示一旦爆发冲突，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想进一步了解北韩提出这个呼吁的原因，重新深切关注紧张局势。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表示，暂时未有撤走计划，又说北韩要求他们在下星期三或之前回复。报道指，北韩已经将两支无水端导弹安装在流动发射台，南韩就派出两艘神盾驱逐舰监测。尼日利亚南部一条公路发生长途客车和油罐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60人死亡。意外后，两架车发生大火，并蔓延至路边的汽车修理厂，8架维修的汽车焚毁。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将伤者送院救治。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下午天色较为明朗，天气显著转凉，气温初时徘徊在21度左右，逐渐下降至晚上大约17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偏北风。展望天气早上天气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多云，有几阵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大家好，现在 Annie 同你讲下交通消息啦。因为公众集会，货柜码头南路去葵芳方向，介乎住4号回旋处和5号回旋处的一段慢线和中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提提你有关青年节的交通安排，在柴湾为了配合市民前往柴湾坟场，现在坟场一带的路段会封闭，包括由光年神角道通去纪念花园和火葬场的支路，通去柴湾华人永远坟场的支路，环翠里连城道左转方向的一段光年神角道和连城道以西的一段光年神角道。除了进入环翠村的车辆，专营巴士专线小巴 16A、16M、16X、18M 零车出品行列的车辆和经由运输处处长发出许可证的人之外，其余车辆一律禁止驶入连城道。现场有些特别的巴士服务，来往港铁柴湾站巴士总站和柴湾坟场的新巴388号线，和来往筲箕湾巴士总站和柴湾坟场的389号线，由现在开始到下午6点钟行走。在薄扶林区，由现在开始到下午5点钟，由域多利道至到碧丽道一段的金粟街会改为单程南行。在香港仔方面，由现在开始到下午4点半，下列的道路都会禁止车辆驶入，包括贝路道近住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由石排湾道通去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的支路。讲下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现在是汽车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在是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红磡过海就排到去佛光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D100 大声台每日早上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大声台重新出发，建 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D100大同台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听风者陈毓欣与民晴诗华上午10点到12点风波旅的茶杯英文版 黄金的旋律 5+年 D100大同台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法庭是首次在香港 裁决了是根据职工会条例 46条 是工会可以进入 一个工作的地点里面 是进行和平斗策的 那我们这方面我们是成功的 万一在香港 在我們的家禽裏面發現有H7的禽流感 或者其他譬如H5的禽流感 我們是會按照一個已經標準的一個做法局部撲殺或者全部撲殺家禽並且是會停止內地進口的家禽政府或者任何一個部門其實準備一定有的現在是在說一些未發生的事情我相信 是按不到实际的情况去告诉大家怎样处理是要一定要看实际的情况当然我们会留意事态的发展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我们都看了上海他们公布了那几个确诊的个案主要都是一些严重的个案基本上临床的表现都是一些流感的症状入院之后有部份人的病情都转变得很快死亡率在目前收到的资料都是比较高一点特敏福目前对于流感都是有效的 至於使用的劑量或者其他免疫治療等等時都有深入詳細的討論這個林伯就是劉少懷行政經理十年如一日林伯十年前他已經是總行政經理他的樣貌完全沒有變過 說話談吐更加沒有變過思維的勁亦都沒有變過繼續都是不用戴口罩我印象再給我多一些深刻你記得在十年前有一兩個打仗的前鋒都病倒了你記不記得何少偉何少偉是的 當時他是行政總監我印象中他們開頭見幾次記者都是沒有戴口罩當時已經有人問所以昨天林伯你問為何昨天的記者沒有搞錯你問到這麼上下特別你聽到劉少懷說我見的主要都是嚴重的個案大哥你見完嚴重個案你去看完他的 臨床的看法回到來你連口罩都不戴這些訊息帶出來就是一個完全是漠視了和將疫情看低看低兼且覺得你們這班人不用那麼害怕我們會看著的現在未去到疫情高峰不是表示大家不可以開始習慣 一人一口罩還有一件很離譜的就是專家小組下個星期才向醫管局的專家委員會提交考察報告然後才制定應對的指引死人了你會看到這個政府為何不可以今天馬上做現在要你寫博士論文呢 即系要你写洋洋数十万字嘅论文嚟去交货咩？你而家唔系写医学论文啊嘛，大佬，你而家系写啲最紧要打仗，系即系你打仗嘅时候你点样摆动啊？点样处理？点样医管局里边应该点样处理嘅疫情？去到高峰期，日后由而家至到高峰，应该点样做？我哋点样调拨啲资源？我哋千四张嗰啲。即系隔离病床点样摆？喂，今日已经好多报道啊！医管局啊，内里大家已经系人心惶惶，差唔多有报纸就唔知好似明报定系明报啊，用崩溃嚟形容医管局嘅即系同事嗰种心情。 就因为你冇指引啊嘛， 系咯，即系你点解我哋香港十年前嘅浩劫，死咗299嘅人命冇咗？好似学唔到嘢咁嘅，喺当年我最记得啦。大家成日如果你去过日本旅行咧，其实日本人咧好有意识嘅，佢自己病好或者自己即系佢成日周街你要见到间唔中咧啲人戴口罩。 我第一次去东京嘅时候，我话咦，点解啲人戴口罩嘅咧？ 系啊，好奇怪，以为佢咦咩人嚟啊？咪傻傻地嘅咧？我第一个反应啊，喂，大佬，人哋点解日本当年十年前沙士？可以咁安全，人哋嘅健康卫生嘅意识咁强所致啊嘛！我哋十年喂，十年后之前沙士嗰阵时候，大家真系好警觉。2004年都唔错，2005年大家条街都系好干净。2006、2007、2008、2009、2010，你知道而家2013年慢慢松散落嚟，连你医管局嘅人。去完上海睇完严重嘅个案疫嘅疫症个案，你竟然翻落嚟一个口罩都唔戴下，跟住仲好似话学你话斋，下个星期先慢条斯理吓写下指引，先至向呢个咩话咩委员会啊？ 专家委员 会，专家委员会睇完又可能又要改下。哇！如果根据申报， 有个专家小组，有呢个医管又有个专家委员会， 啊、死得啦！ 定系可能有个跨部嘅专责小组。系真系专啊！呢、這个真系 喂咁 先又劈佢真系 咁。原来申报嗰廿日系咁计啊，廿日完咗咧，个疫情过咗啦，咁个报告就可以出啦，就可以话俾你听点样打疫情。因为嗰阵时候，个疫情都过咗咯。不过当然我同你都唔同意呢20日系咁样计啦。 嗱，我仲有点解大班要做呢个民间嘅系呢个系与呢个系旅游嘅系警告咧，就 系 因为政府唔肯做啊嘛， 系 啊，同埋嗱，你政府唔做就累到好多人嘅， 其实真系 呢条咧就冇得退钱啊嘛， 真系唔明点解 而家冇人去报名啊，但系咧报咗名啲人照去嘅，嗰啲人真系够胆，真系啊， 真系。 原来喺未来六日啊， 我都冇明， 系有40团去华东嘅， 唔系嘛， 我准备唔去啦，唉，你唔好搞我。 40嗱，呢个嗰啲都。即系 一勇啊！啲人真系 一来勇，二来咧，我哋就即系勇中之勇咧。就系呢个上水惠州公立。阿林伯， 你揾到我后边啊？ 今日东方头条啊，林伯吓，无视 H7N9 扩散关爱基金资助行程，30学同上海交流，焗闯疫区，即系摆明啊！原来佢4000蚊咧，有一啲咧系有部分，如果系。贫困啲嘅同学就可以攞3000蚊嘅资助，咁所以咧有啲家长话：哎呀，我俾咗4000蚊，校长话又话要去，听日就启程啦。嗱，我哋即系尝试睇下搵唔搵到呢个学校，因为一定佢而家校长室个电话咧就铃铃铃，好多传媒都可能搵紧佢。我哋都尝试睇下搵唔搵到佢，佢唔肯接受访问唔紧要，都想知下佢系咪真系喺而家8:44或者9:00，你系咪仲决定去？ 系 喂，唔该，我住佢啊！ 医学会嘅前会长阿蔡坚就话咧，现阶段前往上海有风险，又仲话咧，小朋友去仲危险， 唉， 真系， 即系除非你做好完善嘅监察。啊！唔好去人多嘅地方。政府专家小组仲喺上海调查紧，都未翻，不过 翻咗 啦。梗系唔会叫人唔好去。政府后知后觉，但有咩事点同家长交代啦？政府后知后觉，呢六个字咧，真系十年如一日啦，谂吧。即系点解？即系政府如果先知先觉，或者做多咗嘢。 你是不是觉得丑呢？不会觉得丑的，如果你现在做多很多事，哇，好紧张，终于个疫情没有爆发，香港人不会笑你的嘛，不会觉得，哎呀，估错了，喂，这个世界天灾，谁估得埋烂啊，不是人决定到的事来的。你的政府先知先觉来去做些事来去防止疫情的蔓延和打这场仗，没有人觉得有问题的。我真的不太明白为什么政府到这一刻呢，特别昨天林伯，你有没有听十级自由风？ 有 访问梁家骝医生，我师兄，唉，我说真的大佬，我都做过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两年， 开不到会嘛。 如果我还是主席啊，一个事务委员会三个人咋，大佬这个 panel 我估不需要很多人，三至四个就开到会的了。你个主席副主席加埋都两个啦，你找多两件都找不到，这个立法会就可以死了去啦。七十个人三四个人的法定人数的事务委员会你都说不知道够不够人齐。 有些人在韩国刚才都未回来嘛。 那里十几人啫，那里环境事务委员会啫嘛，不是卫生事务委员会嘛。不是这样是吧，李卓人在这里啦。是吗？ 李卓人要去 张超雄也 在这里， 你去开一两个钟，开这个，喂，这个紧要的嘛。你问李卓人，我估计他都如果要他，不过他可能不是卫生 panel， 可能是，但是卫生 panel 据我理解今年都是十零二十个人，十零二十个人，你的 quorum 是三至四个人，我比较你五个了，喂，七十个立法委员拿五个人去开会都开不到，不是这样是吧，大佬，或者你十几二十个的立法会议员，你在个 panel 里面，这件是大事，你这紧要事，你这个梁家骝还在这里，昨天森哥问他，喂，可不可以礼拜一现在开不开到，他就还在那里，不知道的，不过尽量啦，不过啦，即是大家他成日用这个专家的身份，是我就是医生，通常你们的 layman 呢，他真的这样说，通常你们的普通人呢就不是一定是害怕的啦，其实就不用那么害怕。这样呢就是我成日都话啲医生，我有啲医生朋友咁同佢讲，佢哋呢种专业。 十年前呢就係、是、因为有医生冇好好咁样洗手，就是因为佢哋呢喺帮病人做处理呢啲咁样嘅，係啊，做嘢冇做好嘅准备，防护准备。 即係你讲得啱，有时人呢有啲专业呢，呢啲专业病係 变咗个盲点啊。 係啦，好唔要得嘅。即是你讲，不要讲医生，要讲律师，好快讲句。譬如律师呢，即是去处理一些譬如说遗产的工作，或者写遗嘱啊，或者是刑事案的处理的时候呢，因为他见惯入输了啊，踏入监咯。喂，但是那些家属喊苦喊忽的话，大佬的律师不是咁酷是吧，喂，几多年啊，哦，十几六咯。即是有种你不能够同理心啊，你明白吗？医生同样。一日可能见好多死人嘅，佢哋觉得，喂，一年你知唔知嗰阵时啊，有一个唔知，我都唔记得咗边个医生讲啦。总之当年呢，好似系阿杨永强，佢话各位立法会议员，你知唔知每年肺炎香港死几多人？我哋话，我哋嗰阵时以为，喂，死人咁样肺炎，肺炎医得翻噶嘛？不过原来肺炎咧，每年香港真系数以千计。咁佢就想用呢样嚟讲咧，嗱，每年普通嘅肺炎都死以千人啦。非典型肺炎死几百人有乜问题啫？即系佢想咁样讲嘅，你明嘛？你普通肺炎啊，医得到你都会死咯，咪就系、是、咯。即系医生咧，嗱我。他们讲的感觉被人觉得就是死人呢，人始终有一死。大家就不要那么恐慌。没事的。我梁家骝之流真的都是这样的态度。即是大佬，如果我是他们，你今朝早应该捉这班专家来在立法会交代。 是的，还要等他下个礼拜先写好报告才开会，有没有搞错，真的。 即是你我们沙士当年的专责委员会。礼拜日开会都试过啦，即系你唔系礼拜日就表示一定放假噶嘛，而家打紧仗噶嘛，大佬啊，所以即系有时我听到呢啲啫。如果你话立法会员监察我哋嘅政府都系咁屙过，咁啊真系死得啦！你谂下，即系呢个咁样嘅成个政府嘅架构，加埋监察政府嘅立法会咧， 唉，我都只可以一句，嘆大家真是自求多福。 我再讀這段,聽完就說,聽眾也會跟我一樣扯火,跟阿富一樣扯火。 專家小組會整理今次考察資料,下週向醫管局的專家委員會匯報, 以更新及制定新的流感病毒感染控制指引。 你死定了嗎? 你去是有理由的,有目的的。 你回來的報告也很重要的。 其實我是他們的話,你在飛機的旅程,去上海大概三個小時 幾個小時,應該是重要的。你幾個小時已經拿著iPad notebook等等, 就已經打了幾個最重點。 就算他們在洩氣年代,都拿著錄音機,口說都做了。 那你今天就應該,這個weekend來就已經交給專家開會。 然後下星期一就應該要頒布,應該怎麼做。當然這個不是詛咒,除非他們去完見了這些醫院,嚇到殺暈了,又或者他們原來發覺甲瘟。是不是嚇到暈呢?林伯,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他們才知道。正如我們這幾天都經常大家都互相提問,你信不信上海、南京是不是真的死了這麼少人? 又或者有些人死了都可能未有機會驗到是否真的驗到是否H7N9,你會見到一個封閉的政權過去有版給你看,他是很喜歡隱瞞這個疫情,但今次是不是所謂申報所說,中國反應快, 我只會用過去的印象,如果他這麼快我更害怕 表示裡面已經爆到blink不倒了 他不能再蓋,唯有於是乎就找十個八個個案來頂住 接著希望自求多福。 共產政權在這些問題上,根本不是視人命是珍貴,是視人命如草芥。 根本不是好像過去我們自己 香港都不能夠因為你中國大陸是這樣,我們自己就會放鬆下來,不可以是這樣的,所以你剛才說的什麼專家,大哥不要再那麼恩蠢,現在是在說死人的打仗,是病疫情來的,應該要完全是用快,行軍要迅速。 寫這些指引說真的,紫上談兵,問題是你怎樣將我們的疫情,特別是醫管局的同僚,我們醫護人員前線的裝備夠不夠呢?我們有一位陳女士想說一下大陸養豬的問題,是不是有一些新的訊息想跟我們分享呢? 早晨啊,陳女士。喂,早晨。你好。 想說大陸養豬的問題想說大陸養豬是豬雞一起養的是啊豬雞一起養不得止他們抗生素不是拿種的他是把抗生素混在一起給他們吃這樣我覺得其實中共不要給那麼多維穩費應該教育一下我們的農民在這方面的德育 你有時候同理心他自己未必敢吃他將那些抗生素混在一起就給他們吃快大又沒有死口不會多顧著自己的命陳小姐前幾天我跟你分享前幾天森哥跟我聊天上為何死那麼多豬其中有一個報道網上很風行因為第一 呢啲豬呢,佢有一種的食藥食料食材,比即豬哨啦,現代豬哨呢,而家呢有多呢一種含有啲叫做有生癌的一啲的死人嗰啲啦,但係呢加埋俾豬食呢,喺短期內讓佢哋可以多肉啲,肥得快啲,嗱呢啲違反自然的養育,催生,冇錯啦。<笑> 你聽到生癌會死人的嘛 但是因為過去呢 大陸呢 因為豬賣得很快因為很多人大魚大肉你知道幹部好了習近平上場之後說明不要大魚大肉了於是豬呢酒樓就拿少了豬了 其實安檢那裡安全各方面應該多些探討一下讓我們知道情況應該的不過你知道現在傳媒得罪中央很多事情根本都敢怒不敢言小馬就大幫忙傳媒已經做不到真正監察政府的作用 有時都很難說這個世界不過這樣有些時候可能他只是將同一個產地選擇一些簡單一些包裝得好一些即是能手一些你看起來覺得乾淨一些乾鮮一些如果大陸來的坦白說大家都真的其實自己的國家搞到這樣我覺得很可悲 說什麼強國,是不是說什麼事大事呢 怕得罪他,還要說是OK,沒問題,你就是累死自己的 由養豬講到張志剛真是想不到你又說說肥肥白白的胡定旭好不好快來講養豬又講胡定旭你是不是有些意有所指呢新聞之後繼續談一八三一一三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9点由谢永森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昨天延长货柜码头对罢工工人的禁制令 他说今日会派80名工友以和平九察队身份呼吁其他工人加入工潮。对于国际货柜码头公司早前宣布会向工潮期间继续翻工的外判员工发放奖金，李卓人表示有关做法显示码头公司已经黔驴技穷，反而加强了工人的决心。而劳联主席吴慧仪就说资方没有诚意谈判，他会同理事会再研究是否将罢工行动升级，希望劳工处继续斡旋劳资双方的谈判。内地至今有16宗 H7N9 禽流感确诊病例，6人死亡。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如果香港的家禽发现 H7 病毒，会即时暂停活禽入口，以及局部或者全面扑杀，同时亦都需要停市和大清洗。高永文表示，现时华东出现的 H7N9 疫情，相信患者是透过不同途径接触家禽受到感染，情况和97年爆发的 H5N1 禽流感相似，但是目前没有出现大量家禽死亡，亦都未有证据有人传人，但是预期未来将会继续出现新病例。北韩呼吁在平壤的外国使馆人员撤离，表示一旦爆发冲突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想进一步了解北韩提出这个呼吁的原因，重新深切关注紧张局势。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表示暂时未有撤走计划，又说北韩要求他们在下星期三或者之前回复。报道指北韩已经将两支无水端导弹安装在流动发射台，南韩就派出了两艘神盾驱逐舰监测。在天气方面，一道冷锋已经横过广东沿岸地区，随后的东北季候风会为该区带来显著较凉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下午天色较为明朗，天气显著转凉，气温初时徘徊在21度左右，逐渐下降至晚上大约17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偏北风。指望明天早上天气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日多云有几阵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 大声台每日早上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码头工人罢工号外， 多谢各位市民支持，罢工工人感激不尽，罢工场地物资部作出呼吁，地谢、棉被和支装水已经非常充足，不需要再捐赠。D100 期望大家继续捐款支持职工盟码头工人罢工基金专户，恒生银行295-806-7833 295-806-7833，多谢。罢工号外报道完毕。 倾听神州风声，了解中华脉搏。 第100大同台全新节目《听风者》，让你在不同消息中了解社会真相。 由网络消息到各类禁书，无所不谈。 H7N9 禽流感来势汹汹，上海、南京、杭州都传出疫情。H7N9 和死猪有关系吗？这次 H7N9 禽流感又是不是非典的翻版？当局又在隐瞒疫情。习近平上台后要搞清党，把中共的党内淤血清掉，不过有多少党员要清出来？会不会比法轮功搞退党更有效？搞清党是搞反腐斗争，还是用来搞派系斗争，还是迫害维权人士另一伎俩？今天的节目除了华语听众，我们也欢迎粤语和闽南语听众 call in。 今次的节目除了华语听众，我们亦欢迎 粤语和闽南话听众打入来。 星期天香港时间早上8点到10点， 第100大同台陈玉欣， 语文 听风者，让你掌握中华脉搏。 法庭是首次在香港裁决了是根据职工会条例46条，是工会可以进入一个工作的地点里面是进行和平斗策的，那我们这方面我们是成功的。 凡一在香港在我们的家禽里面发现有 H7 的禽流感，或者其他譬如说 H5 的禽流感，我们是会按照一个已经标准的一个做法，局部扑杀或者全部扑杀家禽，并且是会停止内地进口的家禽。 政府或者任何一部门呢，其实准备一定有的，而家是讲紧一些未发生的事情，我相信是按不到实际的情况去话给大家听怎样处理，是要一定要看实际的情况。那当然我们会留意事态的发展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早晨，9:07啊！林伯，先咧我就系讲到呢个胡定旭啊，林庄做呢个系医管局主席啊。 系啊， 嗱，你估佢点讲啊？嗱，听完之后请你咧话俾我听，究竟阿胡定旭咧佢头又系有个头入边咧系。 是不是吃了山埃啊？ 定是个头大，是全部全部是草来的。他这样讲的，他说呢记者就问他了，咁港府应不应该宣布华东呢为这个疫区啊，以至呢扑杀香港的家禽的时候呢，胡定旭回应是这样的。他说有关决定呢应该留待港府作出的。但是他说因为目前全国感染人数不过10多宗啫。最重要的就是做好准备和预防工作。 系，唔系咁呢啲咪过去不嬲政府就咁讲咯，系嘛？即系，我哋都系当年都系咧六百万人到啫，咁几百个个案系啲咩啫？喂，大陆而家13亿人，10几个个案啫嘛，系咪？林伯惊咩咧？系嘛？嗱，呢啲咧咪就系，我哋成日都觉得咧，胡定旭佢唔系医生嚟噶嘛，佢计数嘅啫嘛。他咪用呢种会计师嘅角度，用13亿做份母，用16个做份子，哇大佬！ 但系佢较早前你讲又唔系咁噶，佢话香港未来咧冇可能咧系冇呢个个案噶嘛，等于又话俾我哋知咧，我哋香港又系拥有呢个防疫经验同埋先进嘅设备，隔离嘅设施咧已经准备就绪， 有鬼用嗰啲硬件嚟啊嘛！佢唔讲呢句都。都由自可讲呢句呢，就大家如今咪睇明报呢，諗吧。威远内科加床30%，医护濒临崩溃，流感高峰人手不足。一人呢，有啲医生投诉一个人负担3个人嘅工作量，而家已经系咁啦。佢如果万一沙士或者禽流感杀到病房，重新好似当年咁又一次爆发，咁你系咪又要将呢个当时是咩 block 啊 ？E block 啊，定系边个 block 咧？成个即系成个 改名嚟噶，个 block 冇咗啦， 冇咗 啊， 系 啊，唔知几叻人哋真系啊， 真系好嘢啊！喂，我哋唔好阻住呢位啊，我哋嘅呼吸系统科医生郭旭龙医生咧，想教教大家点样自保啊！如果沙士啊，新沙士或者禽流感嚟到啊，一线啊，郭医生你好。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郭医生，你系从事呢个呼吸系统科嘅，系咪啊？ 冇错，系啊。 喂，咁你不如同 我 哋 一般人叫我哋做胸肺科医生咧。 啊，胸肺科医生，你系即系自己执业嘅？ 系啊，冇错。 啊，咁你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同听众啊？如果而啦，首先我哋头先讲咗好耐，而家应唔应该戴口罩出街？ 其实呢就喺我哋已知嘅公布咗嘅消息之中呢，香港呢都应该係未有呢一个我哋而家好关注緊嗰个新型嘅新嘅禽流感嘅。咁当然啦，我哋过去嗰十年呢都认知到呢，学识咗啦大家。咁尤其我哋有病啊，有伤风感冒啊，有機會會傳染到其他人呢，咁應該要戴返口罩出街嘅，咁都係一種功德啦，或者個人衛生要注意做嘅措施啦。咁係咪因為而家都仲未有即時每一個香港市民都需要戴住口罩出街，可能又早咗少少。咁我哋應該都密切關注返最新公布嗰啲消息。當去到一個合適嘅程度呢，我哋真係要做多少少嘅預防自己傳染其他人啦，亦都預防其他人傳染到俾我哋嘅一啲措施啦。 昨日啊，邵怀卿啊，我哋嘅医管局嘅行政总经理去完上海睇完啲严重嘅个案返嚟，你又觉得佢呢一类人系应唔应该见记者嘅时候都戴住个口罩咧？ 其实咧，我喺接触病人或者了解病情嘅时候呢，唔单止係香港上去访问嘅我哋嘅医护界嘅同事啦，或者係当时照顾緊嗰啲病人嘅喺国内嘅医护同事，其实已经做足晒，我相信已经做足晒个人保护措施㗎啦。咁係咪真係望一望或者了解完就会变成一个带菌者啊，会传到记者或者接触个人呢？我諗个风险就相对低。呢个都系我哋经历沙士同埋过去嗰十年接触咁多呼吸道感染就系一啲经验嚟嘅。 不过你觉唔觉得咧？即系当然咧，我哋作为普通人咧，我哋唔系医生咧。沙士之后咧，我觉得而家即系宜紧不宜松啊，就应该嘅。即系你有戴口罩咧，或者系有一种防御嘅文化咧，呢个啲系应该嘅。咁所以阿郭医生，你可以同我哋教下我哋啦。咁嘅。即係除了戴口罩可以自保啦，當然啊，即係仲有啲乜嘢嘅其他嘅衛生方面，我哋要注重嚟去令到真係呢場仗打到嚟嘅時候，我哋應該點做呢？ 其實呢都有我諗總結有四項嘅項目呢， 好啊， 其實市民呢一般都可以呢，而家已經開始呢警覺返同埋開始做返嘅個人保護措施嘅。 第一項應該做下第一項。 第一一定是手部健康啦，手的清洁啦，已经是有很多证据显示是预防传染病，飞沫传播的传染病是很重要的。其中包括啦，譬如去完洗手间啦，去接触的处理食物啦，同埋呢如果接触到其他照顾有病嘅人呢，都要勤洗手。用返番间洗手啦，又或者用返酒精消毒液呢嚟洗手嘅。咁当然啦，我哋医护人员呢喺工作嘅时候呢，洗手都系已经变成一个恒常嘅习惯嚟㗎啦。第二项呢就系呼吸道嘅健康。咁呢如果鼻有分泌物啊，咳有痰啊，有打黐啊，咁呢咁而家我见好多市民都好有公德心，同埋个意识都已经喺度㗎啦。咁会用返纸巾啊包住啦，同埋抌返落啲有蓋嘅垃圾桶嗰度，跟住呢就洗返手先至去接触返任何其他嘢。咁如果接触过自己啲或者其他未洗手之前呢，盡量唔好捽眼啊，接触自己嘅后鼻啊，呢啲呢啲坏嘅習慣呢，可能大家都要警觉返，好即係要留意返啦。 即是撩鼻啊都冇啦，耳鼻喉啊。 好啦，係啦，黏膜呢係会好容易俾啲各类性病毒呢入侵到嘅地方嚟嘅。 第三唔 错。咁仲有呢就係頭先第二呢，對於呼吸道嗰度呢，如果你有病呢，真係好似頭先主持咁講呢，要戴返個口罩啦。如果可以嘅話呢，避開啲唔好去啲人多嘅地方啦，因為呢都有機會傳染到俾其他人嘅。咁第三項呢就係食物安全啦。咁我諗大家呢都要留意返啦。咁啲食物真係要徹底煮熟先至可以進食啦。咁處理生熟食物嘅時候呢，都要分开嗰个处理嘅用品啦、用具啦、刀啊、砧板嗰啲要分翻开。摸完生嘅食物，去变熟嘅食物之前咧，真系要洗手先得啦。第四项咧就系、时刻保持警觉啦。除咗要留意翻最新公布关于疫情嘅资讯之外咧，咁自己外游嘅时候咧都要留意翻，唔好去 近距離接觸翻啲禽鳥或者動物啦。咁亦都咧，我諗咧執行有啲困難嘅，但係咧就唔好食一啲已死即係死咗嘅動物咧，作為咁啊，當外遊翻嚟之後，或者唔係外遊啦，喺香港任何時候，如果有唔舒服嘅咧，最好都去睇醫生。 好四个手部健康、呼吸道健康、食物安全啊，提高警觉性 啊。刚才郭医生你讲到就话，最好又都唔好去人多嘅地方啊。咁坐地铁算唔算系人多嘅地方咧？嗬， 其实都算嘅。咁不过啦吓，香港咧始终都大家有工作啦，或者日常生活都要做啦。你话真系咁人口稠密嘅地方，你去完全避免晒唔出入一啲长期啦，唔出入一啲人口多嘅地方咧，都几难嘅。咁啊，当然啦。咁我可能針對性，當你又覺得唔舒服，真係咁打一支流鼻水啊，咁呢個時候呢，不如呢選擇可以嘅話喺屋企休息下，減少啲接觸其他人。 相對嚟講，會唔會坐巴士又安全啲呢？嗬， 其實呢都醫學上嚟講呢，巴士又好，地鐵又好啦，都係一個密閉緊密接觸嘅空間嚟嘅。咁完全呢喺即係人同人之間好難會離開到飛沫能夠傳播嗰個距離嘅。咁所以呢分別就唔係好大嘅。咁 如果回到去我哋啲巴士窗可以拉開嘅，會唔會好啲呢？真係呀。 呢個的確上係理論上係好啲嘅。因為空氣可以流通到啦。咁當然啦，香港就嚟夏天都嚟啦。我諗大家都希望嗰啲舒適啲嘅公共交通工具環境，咁開住冷氣呢就好。可能大家都会比较舒服啲嘅。 其实呢 困难 嘅。郭医生即係听完你呢四个锦囊呢，即係我又觉得真係，因为你最后一个叫提高警觉。你即係提高警觉呢，作为一个普通人呢，佢真係唔知周围有啲咩菌㗎嘛。係咪即係如果你话个社会上面已经嗱，即係因为我哋 阿富你唔睇电视啊，即係都话啦，有好多黑手㗎嘛。 係囉，咩幕后黑手。 电视都成日 咁，于是乎呢，其实呢段时间呢，郭医生即係我觉得我哋政府系应该提倡啲人呢，你搭公共巴士啊或者地铁啊港铁啊等等呢，即係应该大家一人尽量戴口罩。即係你唔系淨系话你自己咳驚疫苗嘅人，如果你自己戴口罩，你都保護咗自己先。同埋呢種文化，你問我呢，就我覺得即係可以，因為呢段時間大家都真係太多未知之數啊，郭醫生，你感唔感覺到？即係又唔知呢啲係乜，係咪？而國內嘅自由行嘅人又多，咁於是乎人流一多一密，哇！咁呢啲咁嘅交叉嘅感染嘅機會大嘅話呢，其實係真係令人擔心。所以我覺得呢，即係我又唔會話，如果俾人感覺到係一種好似嘩係咪咁驚恐呀，個個又戴晒口罩，我覺得呢個真係唔係咁樣睇囉。即係好多時候你我頭先都講喇，同阿林伯講，喂，日本人真係戴口罩好常，即係大家要接受口罩係一種互相防衛，大家保障大家公共衛生一個好好嘅方法啫，又唔係叫你行街戴嘅，你咪搭巴士啊、搭港鐵時，大家戴住，始終都係好咯。 郭醫生要讚佢哋醫學會咧，就尋晚嗰個係傳染病嘅顧問委員會就尋晚開會啦。咁然後跟住咧就話有個新嘅呢個係情報準則同埋處理懷疑嘅個案嘅一個建議，就發俾啲會員嘅。你收到未㗎？ 啊，今日我就未收到。 係。 系，我谂要留意 下。咁呢个啦，就算你未收到，起码个会咧系即系个专家小组啦，做嘢啦。嗱，反而咧，我哋咧医管局啲专家就开完会就下个礼拜先至再交俾专家。你觉得系咪真系系迟钝咗啲咧？佢哋？ 其实咧，我啲医学界咧，一般个做法咧都系偏向审慎嘅，尤其是咧牵涉呢啲科研实证嘅引，即系再引申出嚟嘅一啲嘅措施咧。咁我哋都。我哋同意係應該偏向審慎啲嘅，因為呢就未有比較足夠嘅證據之前去實行一啲醫療上服務上嘅改變呢，有好有唔好處嘅，咁我哋都要平衡下先得。 嗱，郭醫生你就係私家醫生啦，你知道如果疫症一爆發呢，你哋就要公布俾政府，然後就要將嗰啲病人疑似或者係即係感染咗病人，就要喺公立醫院啊，即係醫管局嘅醫院呢， 而家都要即刻轉介㗎啦。 如果看《明報》今天對於威遠內科病房的工作，其中一位威遠新大樓的內科病房工作醫生說，與兩年前相比，威遠內科病房工作量明顯增加，工作環境差了很多，他確認有大批急症室的病人被轉至內科。 只下低急症室不行，上面就更不行。他用這個崩潰來形容現在醫護人手的不足。你曾經是政府醫生，郭醫生，你怎樣看現在公立醫管局的制度下，如果真的殺到埋身，你擔不擔心比10年前的SARS，我們的系統一蹶不振？ 其實我當然是首先我想說，我都有親同感受過在前線的時候那種非常大的工作量，同事之間都掹得很行，橡筋掹得很行。這個我想在制度上或者在資源上都很希望可以改善得到的，但是我想大家都過去很多個月都知道，醫生 護士的人手的確加都加不到，就是這麼多。希望幾件事，第一，市民如果有一些輕微的病徵的時候，都可以試試找自己的家庭醫生，減輕急症室的壓力。第二，譬如醫生覺得病情好轉，可能是以家屋企人或者病人回家， 希望可以配合到空翻的病床，讓更加新剛病發的病人可以使用得到。至於威遠裏面現在的內科工作量情況，我個人沒有去看過，但都會想像得到在流感高峰期的時候，大家都真的有個感覺是接近崩潰的。香港我的醫生同事都很特別的， 大家都真的有個心有個熱誠去幫助人，在這些這麼嚴重的時候，我想另外當然我們深信大家都會緊守崗位，但亦都希望市民體諒，大家都已經做到盡了，有時譬如要等耐一點，又或者要這個當然，郭醫生，我想游說一下你，你作為私家醫生，你知道現在我過去曾經跟周一岳在他做局長的時候，他跟醫學會說要放寬海外的醫生來香港執業，他覺得很困難，就是因為醫學會保障，很明顯醫學會在這個問題上站得很硬，硬到令到我們香港想增加醫生，特別是公立醫院，我們醫管局這麼長時間，你訓練醫生都不是訓練得那麼快， 但你海外有一班，特別是我們香港子弟，這一班人回來香港就難到登天。 你作為私家醫生，我遊說一下你，你對於你們的醫學會， 可不可以在這個問題上不要再那麼橫蠻不理， 有些彈性， 你香港現在擺明就是一打到仗，每次來就是我們公立醫院的醫管局的醫院，每個就崩潰來形容，就是因為不夠醫生。 為什麼還要這麼大的限制呢？可不可以真的放寬呢？ 我個人來說，我都很同意主持你剛才的看法。不過，我又是有一個平衡，有一點都要考慮。香港現在的醫療水平去到這麼高，其實都是因為我們很著重從業員，即是醫生、護士 他的專業水平，以往都有一個平衡機制，某一些哪一些的畢業生，哪些醫學院的畢業生達到哪一些水平，是可以合乎資格 在香港執業服務香港的市民，我覺得如果緊守住這一點，其實都應該要著手去研究怎樣可以令到這些合資格又有心在香港幫香港市民的醫生。 我都知道你作為私家醫生，如果你同意我們的看法，我希望醫學會聽聽其他私家醫生的看法。太大的保護主義其實是累了整個香港，我覺得這樣不太對。好吧，多謝郭醫生教我們如何自保再重溫，手部、呼吸道的健康、食物的安全和加強警覺。多謝郭醫生，拜拜。 剛才我們說醫學會的傳染病顧問委員會昨晚即時開會，然後立即發布特別的情報準則和處理懷疑個案的建議。醫學會就指出，即使病人並不是完全符合現時的情報準則，醫生都要小心處理在潛伏期內即出現病徵前的7日。 如果他去過安徽、江蘇、浙江省以上海，就要特別留意。他會建議，如果病人在24小時內病情持續惡化或未見好轉，應該再次求診，接受進一步的評估。如果病人臨床或X光驗出出現肺炎的病徵，不論你是否曾經跟家禽接觸，亦經即時轉介到公立醫院的急症室 進行快速的評估。你看看你私家醫生就這樣做，你公立醫院做了什麼？公立醫院現在要處理他們內部的投訴信。你看到剛才今日明報，原來他的報道，他說明報收到自稱威院的內科病房前線醫護人員的投訴信，指急症室人手不足，為免斷症出錯， 就將病人轉送去內科，面對不絕的送來的病人，新翼內科病房要不斷加床。你想想，一路加，接著內科病房的住用率達到134%，加床，加床，再加床， 貼著離婚，接著離婚，接著離婚，接著離婚，然後旁邊那個咔咔咔，那你就死了，那你就真是 病院比我們現在我和你更加近，醫院裏面如果都幾天我們不是跟何柏良醫生通過電話，他就說現在我們香港公立醫院病房的距離、病床是退步了，是擠迫了，擠迫加退步， 令到現在整個公營的醫療系統如果真的面對雙軌拍門。 你說吧，彈藥又不夠，人手又不夠，硬件軟件都不足。不，因為他有一件事他厲害的，就是吹水最厲害。互動益助說，醫管局成立了一個重大事故控制中心，一旦發現確診個案的時候，就會立即將病人隔離治療，並會密切監察疫情的進展。多厲害。其實最重要的，我想你作為香港人，因為你最慘的私家醫院就不收的了，日後如果這些真的一有風吹草動， 一是疑似的H7N9等等，或者新沙士， 私家醫生、私家醫院一律都要送給你公立醫院、你醫管局屬下的公共醫療的體制。但是如果你的體制是這麼不堪，你就不能死，你的醫院崩潰，於是乎社區就會爆發，亦都繼續崩潰，那就真的死得人多了。H7N9的死亡率呢， 和新沙士的死亡率是超過60%，很惡毒的，所以如果你以沙士只是死亡率大概是低於三成，基本上上次都死了299人，今次你說真是上近千接近萬的死亡率。高高在上的胡定旭很明顯就不會巡醫院，也不會知道前線工作人員的情況，所以他大膽說不怕的，我們不會措手不及， 我就告訴你，你一定是會好像這個Murphy's Law那樣，你失禮做了不及。最慘就是他們永遠這種心態都不是做實事，真的在那裡又不說真話，又不說真話，對我們香港的衛生都沒什麼貢獻。於是乎永遠都是用一些很漂亮的包裝，盡量說得很美麗，但是一打到仗來， 你怎麼美麗？你說你有多少個坦克車，你說你有多少個彈藥，原來你全部都是廢話、空言，那人家就害怕了嘛。 社會就不會相信你嘛。所以我希望這個政府麻煩啦，做點實事，特別是殺到埋身，好嗎？我們1831138新聞之後繼續回來討論這個沙士或者新沙士 H7N9 疫情。 D100 大聲台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永森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虽然香港可以采取多方面的防范 H7N9 的措施，但是没有百分百把握香港不会出现感染个案。市民留在本港亦都要采取适当的个人和环境卫生措施。高永文表示，沙士后市民的卫生意识有松懈，有关部门未来会加强巡查街市，加强清洗，提醒有风险行业的人士加强个人防护，戴手套、口罩和加强清洗，强调政府有权力对不规范的人吊销牌照。高等法院昨日延长货柜码头对罢工工人的禁制令，但是容许80名工人进入码头停车场。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仁表示，判决是肯定了工会的权利，认为是一场胜仗。他说今日会派80名工友以和平纠察队身份呼吁其他工人加入工潮。对于国际货柜码头公司早前宣布会向工潮期间继续翻工的外判员工发放奖金，李卓仁表示，有关做法显示码头公司已经黔驴技穷，反而加强了工人的决心。古巴前领袖卡斯特罗撰文呼吁盟友北韩，是时候以国际大局为重，保持克制，不要发动战争。86岁的卡斯特罗向官方媒体撰文，形容目前的朝鲜半岛局势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他强调是以朋友身份发表意见，认为北韩领袖金正恩已经向世界展示北韩的技术和科学力量，是时候遵守国际义务。他同时提醒金正恩，战争一旦爆发将会影响世界超过70%人口。卡斯特罗又认为美国有责任制止战争，否则总统奥巴马会成为美国历史罪人。教宗方济呼吁教廷坚决取缔神职人员的性侵犯案。梵蒂冈在教宗会见教义部首长后发表声明指出，教宗要求教义部门采取果断行动处理性侵犯案，强调对教会和维护教会声誉相当重要。声明提到，这项政策遵循前教宗本笃十六世建立的方针。上个月当选教宗的方济要求加强措施保护未成年儿童，并帮助曾经受到暴力对待的受害人。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下午天色较为明朗，天气显著转凉，气温初时徘徊在21度左右，逐渐下降至晚上大约17度，最清劲至强风程度偏北风。指望天日早上天气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多云有几阵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大家好，而家 Annie 同你讲下交通消息啦。观塘去鲤鱼门，观塘绕道去鲤鱼门方向，近住考明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去到丽业街。黄大仙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的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横头磡逢武街。因为公众集会，货柜码头南路去葵芳方向，介乎住四号回旋处同五号回旋处的一段慢线同中线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讲一下清明节的特别交通安排。为了配合清明节扫墓活动，由现在开始到下午6点钟，通去将军澳华游泳园坟场的通道会临时封闭。 由而家开始到下昼5:25，九巴就会提供14号 S 嘅特别巴士服务，往来油塘鲤鱼门道同埋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讲下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而家去到汽车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而家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红磡过海，而家就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而家就排到去卫理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D 一百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好玩星期天， 女20几岁已经做老板，开经理人公司，最近更推出自己品牌的产品，仲成功打入内地市场添。而佢亦系电视足球兼娱乐节目的主持，一个人点样可以三头六臂？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2点至4点，何海婷主持的《好玩星期天》，访问呢位多妻年青人阿詹。 好玩星期天。 法庭是首次在香港裁決了是根據職工會條例46条，是工會可以進入一個工作的地點裏面是進行和平糾察的，那我們這方面我們是成功的。 萬一在香港在我們的家禽裏面發現有 H7 的禽流感，或者其他譬如說 H5 的禽流感，我們是會按照一個已經標準的一個做法，局部撲殺或者全部撲殺家禽，並且是會停止內地進口的家禽。 政府或者任何一部門呢，其實準備一定有的，而家是講緊一些未發生的事情，我相信是按不到實際的情況去話俾大家聽怎樣處理，是要一定要睇實際的情況。咁當然我哋會留意事態的發展啦。 波旅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啊，最尾半个钟。 我听住阿高荣咁样讲，我啱啱谂起， 系啊。 如果一旦我哋市民发现有局长啊，有啲处长，有啲唔知咩人咧，包括特首都好，佢又系唔称职，佢又有咁，我系咪应该扑杀咧？或者局部撲殺啲咁樣嘅係官員咧嚇， 你講開撲殺呢個字咧，其實唔係宰殺嘅咩講？啊，點解要講撲殺咧？即係撲埋去嚇，攞住佢條頸嚟鋸佢為之撲殺。即係講到即係有啲用詞咧，有時好得意嘅。即係不嬲我哋即係 H1N1 嚇，即係禽流感嘅時代嚇，即係大家啲雞講真，唉，真係。即系你点样宰杀佢，佢都肉随砧板上啦，使乜扑佢？你个扑即系扑去只老虎度啊！你同老虎打，唉，真系扑杀嘅感觉咧。佢系加强啲语气，即系话佢哋好努力吓，扑埋去杀咗佢。其实宰杀就已经够啦。不过讲开威远咧，明报今日呢个报道咧，即系唔讲我哋都唔知。你知唔知原来而家啲？佢新翼嘅內科病房咧，頭先佢講咧已經係增，已經係工作量多到不得了。你知唔知病房嘅走廊出邊加咗幾多張病床？ 嗯， 哇！即係原來香港啊，2013年嘅香港新翼嘅內科病房，以為加病床加病房已經好犀利啦，因為新翼啦，原來仲唔夠。要在病房出面加病床，是要加每一间病房有8张。喂，即是你说想想林伯，你想下到时。 你未见过那些帆布床阵咩？ 我同你都见过啦，我哋呢啲即係半百老翁吓，即係当年嘅公立医院呢啲即係帆布病床瞓嘅，即係我諗即係自己未瞓过都见到你啲即係大家啲亲友去探病有时都会见到啦，点会冇啊。喂，有位欧生打嚟想讲下好多死雀喎，化去吓。欧生你好。 林伯利 好。早晨， 你是今日看到定是呢一排都系 咁？唔系啊，平时咧假期咧，因为之前嘅假期咧，都同啲朋友踢波喺沙墟球场，即系九龙塘嗰度。咁我哋都见到咧，沙墟嗰度咧，因为有时散咗波上去咧，都见到有啲白鸽啊，有啲雀仔咧都死咗嘅。咁咧见到咧嗰啲食环署外判商咧，唔知康文署定食环署啦，咁佢哋就咁捉咗。就咁滗落嗰個垃圾攞，有時就咁執咗佢，抌落個攞度。但我想問下，咁樣算佢哋卡唔卡嗰個死咗數目㗎？ 咁啊，梗係未必數到啦。仲係嗱， 同埋咁嘅處理係錯㗎， 係啦， 好唔安全㗎。 嗱，歐生，我諗咧，你應該即係嗱，我哋聽到啦，我哋就會即係同呢個漁護處。或者甚至食环署，因为佢摆喺食环署嘅垃圾桶里面嘅，就不合理，绝对唔应该，因为嗰啲随时系有即系病毒，随时你要应该攞去验嘅，唔应该就咁咧就等咗落啲纸纸攞喺垃圾桶就算， 即系咁样等佢积积薄唔多， 咁样即系唔多个，咁即系其实系将死嘅雀仔检获嘅野鸟尸体嘅数目咧嚟刻意减少。应该你即系即刻打去1823投诉，当下一刻。不过我哋听到你咧，我哋就会讲。但系啦，欧生，我哋琴日咧就追紧渔护处，究竟近呢几年啊，呢十年八载，究竟检获呢啲野鸟尸体嘅数目，最近呢几个月有冇即系增加嘅？琴日苹果咧就话增加咗80%嘅，即系呢几个月。是同去年的同期，但是明报呢就说相约，于是乎呢我们周鹏呢就写了，即是去渔护处就问他，喂，可不可以每年和每月的数字都分别啦，咁醒出来呢，点知他呢就整了2006年至13年的三月的只是年份，就没有讲每个月，但我们都看到12年呢是有15486只，是咁多年嚟啊，喺06至到13年里面嚟讲咧，是最多死尸啊，即系鸟尸嘅一个年份嚟嘅，即系引证咗你嘅讲法嘅，欧生，其实可能根本系仲唔止添啊，如果根据你嘅观察， 唔系，如果其实咧，因为我自己住丽国村嘅，你系问到房屋处，佢哋朝头早咧有时。神明嗰啲公公婆婆都知啊，有時好多烏鴉咧，同埋雀咧死咗喺地下咁，根本佢哋就都係就咁掃落去嘅啫嘛。 哇！死咗嘅烏鴉好嘅恐怖。 你問下啲街坊，如果佢住麗國村啊、麗安村或者西九龍附近嗰啲地方咧，其實見到烏鴉死嘅屍體咧，其實都唔難見到嘅，初初。 因為咧，漁護處講明咧，即係如果你檢獲咗咧，你係應該攞去化驗，去驗一驗究竟有冇病毒嘅。是不是 啲外判工人邊會幫你咁做？ 唔係咁，所以就我哋要 督促佢， 我哋就要督促佢咯。佢唔係咁做，其實佢係破壞緊我哋嘅衞生嘅成個系統嘅監察。 好啦，我哋呼籲聽眾咧，大家咧個個都有手機噶啦嚇，手機咧可以影到相嘅，真係影咗之後咧，真係上載嚇。 係啊，係要俾壓力俾房署啦、 上網 食環署啦，呢一啲外判嘅工人，康文署外判啲工人，佢哋執咗去咧，唔係即刻。即係向呢個漁護處呢個舉報同埋知會嘅話咧，你就將呢個野鳥屍體嘅數目咧係減少咗，咁呢個好危險 嘅。阿小班，你應該呼籲翻咧嗰啲政府部門啊，或者報館咧，影完相有錢咧，我諗好多就出曬嚟噶啦。 影完相有錢，哇！就係呢樣就真係我哋你知啦，而家呢個政府。佢想最好就是你唔好加咁多嚟，佢有排驗，一陣驗到有多，佢即係你見到呢個政府咧，其實係好刻意係將呢啲病情啊，或者呢啲疫症咧，最好就唔好令到人哋有恐慌。咁於是乎咧，你睇到呢啲咧，嗱，我希望歐生你都同你啲朋友呼籲啦，下次去踢波睇到咧。你都真係影張相啊，最好擺上嚟由我哋 D100 啊，我哋 冇問題呢、這個 係啊，阿林伯，我哋個總指揮叫咩名話？ 鄭大班。 唉，唔係，佢有個名字，我想佢係人都知道鄭大班，佢有個佢咩咩咩總指揮噶嘛？ 抗疫啊！ 啊，抗疫，抗疫總指揮啊！ 係 啊，抗疫總指揮， 民間抗疫總指揮 啊，民間抗疫總指揮。咁啊，歐生，你一睇到一知道咧，你就可以同呢個民間抗疫總指揮喺我哋嘅 Facebook 咧，我哋嘅網上邊咧嚟去即係交流同埋俾資料我哋，好嗎？ 咁 OK 好啊。 OK， 多謝曬你， 政府就唔會出呢個係旅遊嘅警示啦，但我哋就喺個網上邊有發出呢個全球嘅啊呢、這個民間嘅旅遊警示， 全球民間旅遊警示。我哋而家警示有邊幾個地方？你可唔可以再即係 上海、 上海、 安徽、 安徽、 南京、 南京、 啊、宿遷、 係宿 遷、湖州、 湖州、 蘇州、 蘇州、 無錫、 無錫、 杭州、 好多、啊、 湖南。 哇！啊、喂，咁嗰、那個。上水惠州公立小学呢，我真係就喺呢度再呼吁，我唔該佢真係臨崖勒馬啦，即係你去少少啲，即係去慢。 上海已經有四個病人死亡啦，真係。 上呢、這個惠州公立學校嘅校長呢，而家呢就未揾到佢，就未喺學校。但係佢同事話呢、校長都會跟團出發，即係話醫。次呢就根據呢個團呢會星日呢就會出發。啊，真係。即系我真系唔系好明啊！即系为人师表，咁、你应该即系以身作则。就当然你话喂，而家 咁佢咪系咗咯？话要做嘅就去做啦。 唔系嗱，阿林伯，其实呢样咧，政府有错在先，就系冇发出旅游警示。学校咧就话诶、因为政府冇发出， 系 于是乎吓参与都冇乜问题啦。甚至嗰啲旅行社，因为你政府就冇发出。你学校就喂同旅行团、旅行社讲嘅时候，佢又唔肯退钱，又唔肯押后。嗱呢啲咧就系即系始作俑者，都真系又系你个学校、政府咧系唔肯有呢、這个即系旅游嘅警示。咁呢个咪好弊咯？上海咁咧，上海而家连即系杀紧嗰啲活家禽啊，大佬！你即系摆明就系当日我哋香港杀嘅百几二百万只鸡一样。已经是全城戒备，你还带小朋友去看什么？看杀鸽，看这个杀活鸡啊？上海现在禁卖活鸡，已经根据我们资料杀了两万只了。现在已经杀了，还继续陆续有来啊。那你上去看什么啊，大佬？难道真的看这个即是杀雀、杀鸡团？没可能啊嘛。所以呢真的，唉，上他不肯接受访问，找不到他。我哋冇辦法啦，吓咁啊，唯有就系即系 旅游界都应该谂下噶，点样照顾佢哋嗰个系顾客嘅利益之系嘅。 系 嗱呢啲咁嘅旅游业议会总干事董耀宗系不知所谓嘅，真系 系嘛？ 啊，佢点讲？佢话咧，本港啊无法向呢个内地发出呢个旅游警示。喂，但系我哋民间嘅抗疫嘅总指挥发出咗啦，吓 系 咁佢咧，佢话如果系疫情不受控制咧，就会再。决定是否适合出发到当地，喂，迟唔迟啲都迟吓。然后咧，佢话旅客咧现时可否退团或者系转团咧，要视乎航空公司会否退款。 系， 喂，大佬，可唔可以将你啲顾客健康摆第一咧？真系吓。 喂，所以咧，唉，即系讲到呢度咧，希望大家今天我哋由八点开咪讲到而家吓，仲剩翻十分钟，我哋都可以讲少少即系罢工嗰个问题啦可以令到即系大家都知道咧，即系流感杀到嚟咧，我哋已经讲咗俾大家听，咁亦都希望咧，即系政府就未杀到嚟嘅。不过头先啊，私家医生啊，各医生都教咗我哋几项锦囊，咁大家就真系 四项 多福。咁啊，紧睇住我哋嘅网上边嘅民间抗疫总指挥嘅呼吁，最好就梗系唔好去呢啲国内已经系爆发咗疫症嘅地方。咁啊。李卓人佢哋咧喺呢个法庭外咧就高举胜利嘅手势，咁呢个当然咧即系法庭系第一次能够容许有80个工人日后咧，虽然呢一个嘅禁制令咧就唔系话 推翻唔到， 推翻唔到，但系都俾80个工人可以入去公司嘅。嘅環境底下咧，工作嘅環境啊，呼籲啲工人係參與罷工。 阿夫啊，有佢哋打人哋攞錢掟你啊，而家出紅風包啊， 同埋咧唔單止出紅風包，因為咧聽講咧已經有唔少嘅即係過去 重出江湖以及有牌的那些過去沒有參與罷工的那些他們找回這些人出來做替工 的种种的困难,那你职工盟,码头工人的工运,就应该想一想怎样去变。你的变就是,是不是还是长时间留守在码头,而令到这个工运沉寂于在码头外,而不是将这个运动再推移港之,来去对工人应否有集体谈判权。 究竟日後的路這條路是應該怎樣走下去，因為現在這個禁制令就已經是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上訴，還可以有機會拿法援去挑戰為何不可以在裡面全數的工人在裡面作為罷工的一個地方，但是畢竟我都說你現在面對的不只是你們碼頭工人那麼簡單， 因為現在是一個長工時外判制度的剝削，沒有集體談判權的工會是面對大財團的壓榨，這些都是香港很多工人都可能會面對，不只是碼頭工人的小撮人的問題。 既然罷工基金已經去到突破了你剛才說的，昨天你猜是250萬，現在應該過了250萬，你想想香港人，特別我們這一百的聽眾一呼百應，我們真的一定不會看輕，和說少這250萬裡面，我們覺得最多人有一半是我們的聽眾，我們的聽眾一呼百應，我們是期望李卓人他們是不是只是迫著在 码头里面那么简单，因为你要将这个运动推广开去，令到更多香港人有机会参与来支持，我觉得就不是太难了。你是不是建议他们应该走到中环呢？我一向都是这样说的，我由第一天开始我都说，第一天开始我觉得已经，你可以部分工人留守，部分工人去到长江中心门外， 或者中環這個金鐘的政府總部，來去作為長遠的抗爭，這樣才是路。但我又不知道最新現在工會怎樣做，但你說如果工會最後，當然他們這一兩天，我相信勞工處一定是能夠有，我有 審慎樂觀，他們會坐下開會、 嗯、 開會達成的共識是不是他們想見到，大話明開親會呢，你就一定要有政治的實力、 嗯、 你一定要有籌碼，坐在這裡跟你開會的資方才感到壓力、 嗯、 如果你出面、啊、仍然都是你幾百個工人、嗯、香港人，雖然你說、哎、我現在有幾百萬擺在這裡跟你打這個罷工基金、嗯，但是人数永远都是政治实力的讲数筹码。如果你政府总部或者长江中心在你开会的时候讲紧数的时候有上万甚至更多的香港人来支持紧你的时候，你估你是外判商、 嗯 啊、你会怎样？ 现在 HIT 说会列席去旁听这个。 是的、啊、即是你说如果即是有人山人海来去撑场、嗯、你闭就闭在你码头出面是坐多，你都去过啦、 嗯、 你坐多几百人都不行啦，你根本没位，因为你要拉长在个马路上拉长出去，你集结啲人，你想即是发言讲啲鼓励嘅口号声势来去助阵都冇。是不是他就是想这样来去打散你的公运嘛、 嗯、 所以李卓人我真的不太明白为什么到现在这一刻呢，即是他们仍然是陶醉于举起两只手的胜利手势、 嗯 啊、即是法庭是延长了临时禁制令的大佬，不过他就破天荒，这样也是真的，就准许80个工人进入码头和平抗争，但你的形势是不能够好像你的基金这样是倍数来去增加你的人数来去撑场的话呢，哈，我够胆写包单外判商或者 HIT 不是在这里一方面利诱搞分化，另外一方面企硬、嗯、你吹啊， 咁你係咪覺得其他工會係應該亦都係 唉，其他啲工會就垃圾啦，呢啲咪公賊，唉，即係呢咪工聯會仲喺度即係講埋啲嘢，人似人、嗯、鬼唔似鬼，究竟佢係咪勞工嘅代表呢？梗係唔係啦，佢嗰個叫咩話咩邱咩榮光呀、啊。唉、嗯哎，我唔知叫咩名啊！总之佢又系工联会理事，又系呢一个嘅外判商嘅中层领导。 嗯嗯、 喂，大佬，你系人系鬼啊？工联会，跟住劳联嗰啲，随时而家同佢讲紧数，同 HIT。喂，你 佢有兴趣加呢个补水啫嘛？ 系，我净系兴趣发呢个罢工财。咁、 嗯、 你就知道工会自己本身都唔团结，工人你都系咁上下就三四百人啦。咁你如果唔靠香港嘅其他嘅譬如学生啦、啊、其他嘅即係团体组织嚟去撑你嘅话呢、 嗯、 你嘅筹码就会薄弱㗎啦。 嗯、 即係你如果佢食唔能够食住上，我都话啦，你基金都可以倍增，点解人数唔能够倍增呢？如果你能够有多啲嘅地方安排到啊，你呢个礼拜日啊，佢哋好似有游行㗎嘛，听日係咪，你游行之后啊，唔该，唉，就即刻就喺长江中心就搵一班人喺嗰度长远抗争、嗯啊、又或者政府总部任你揀，两个都系同样有呢个可行性，不过长江中心可能会困难，因为嗰个地方都系细、 嗯、 你问我就梗系政府总部啦、嗯、因为你政府总部地方多，我哋已经集结过佢过有经验，你嗰度隨時可以又係一萬幾千人聚集嚟去撐 你。嗰度你諗下， 唔係 我而家講， 我而家講緊一萬幾千，我唔想作咁大，因為我唔驚，我唔知道佢哋究竟工會想唔想係咁。 係 係，即係我某種感覺，覺得呢班人咧就成日覺得，哎呀，都好似自己都好似驚俾人哋話政治，即係呢個抽水。 你怕唔怕咧？好似井水集啊，關超會就咁會寫你咧，就話。至於 D100 的鄭家富之流就從中抽水， 這個不是 並不是真心為工人，其心可知， 他有點名嗎、啊、你作而已， 我問你怕不怕，他現在點名當然不是點你了， 不是 你就想了，真的 我真的 他就說呢， 我不想、啊、 他說職工和理財人之流從中抽水並不是真心為工人，其心可知，工人爭取合理權益 不能靠他们。 不是，即是你要记住呢，我觉得这些井水闸呢，当然是要望下，知道他的理解，他的语言的艺术是怎样。不过作为李卓人呢，公允的领袖呢，这些当然睬他都傻啦，是不是？即是自己最要做啱的事。不过呢，我成日都讲，我们怎样能够即是将这个公允，不是只是你码头工人，是长远香港的工人能否有一个更好的、更安全的、更有似啲人做的工作的环境、时间和休息、如果你休息又不够，长时间工作吃个饭盒都要加埋啲雨水一起吃，甚至有时饭盒嗰只手都冇得揸，係要咬住个面包嚟开工，跟住喺货柜跌落嚟仲要俾人安家费冚住，唔准你讲俾佢究竟係用有冇用到个好嘅福利赔偿。呢啲嘅环境係新工业革命应该开始啦，唔好淨係陶醉于喺法院嘅所谓嘅胜利，以及喺码头出面嘅呢条马路嘅抗争係唔够㗎囉。 不过睇咗大公报嗰个係 A16 版嘅标题，码头效率耿剩半，港损失数以亿计，咁工人可以真係坚持落去，真係 好，我哋撑 死一铺啊！ 好，继续下礼拜继续傾过，拜拜。